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宣布撤回陆委会公布陆配子女管制回台措施，如果没有中华民国国籍，不同意入境。陆委会昨天下午宣布，基于家庭团聚和人道考量，开放陆配以及在中国大陆的子女持长期居留证或者是长期探亲证，今天开始可以入境，引起社会反弹。主委陈明通晚间赶紧说了一个小明的故事，试图灭火，改为只有符合未成年子女、在中国大陆亲人没有能力照顾以及父母都在台湾三个要件的陆配子女才能专案申请，同时经由专案审查。准予回台者必须居家检疫14天，但依旧无法平息众怒。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今天宣布撤回这项政策，强调陆配子女滞留在中港澳者，若不具中华民国国籍，不准入境。台湾在防疫上秉持三个原则，人在台湾一定医治，居家检疫还有居家隔离都是无差别，不过在边境管制上必然要有差别，最大的原则就是国人优先。陈时中坦言，本国籍需要处理的问题就非常多了，他们一开始可以选择国籍，既然没选中华民国籍，那现在就得自己安排，自己承担。另一方面，国内今天没有新增武汉肺炎病例，依然维持18人确诊，除了第一例解除隔离，其余17人病况稳定，持续住院。中国大陆不含港澳累计确诊44653例，比昨天新增了2015例，死亡1113例。国内又一项大型展览延期，台北国际烘焙暨设备展延到7月30号开幕。受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包含了自行车展以及体育用品展还有电玩展接连宣布延期。台北市糕饼商业同业工会今天也宣布，原定3月12号到15号的台北国际烘焙暨设备展延期到7月30号到8月2号。武汉肺炎病毒疫情严重影响了观光产业，交通部正筹划百亿纾困还有振兴方案。国道客运业者指出，包括了游览车、租赁车还有计程车及从业人员以及航空还有机场业者都名列其中，却独缺国道客运业。国光客运工会理事长杨荣德认为，振兴观光应该纳入国道客运票价补贴，鼓励民众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安排国内旅游。杨荣德提到，受疫情影响，长途客运乘客大幅流失，像是一票难求的武林农场赏樱专车也大量退票，再加上国外观光客裹足不前，连带国光客运机场巴士也载不到旅客。杨荣德呼吁主管机关不能忽略收入大受影响的众多客运业第一线驾驶。交通部回应，政务次长黄玉玲将会同公路总局了解国道客运业者的困难还有需求，研议办理受疫情冲击期间客运业者的协助方案。除了产业纾困，也同步研议透过公共运输经费协助。武汉肺炎疫情影响，部分学生缴费补习却无法上课。教育部今天指出，考量疫情影响，退费案件情况不一，应该向地方政府联系，取得处理消费争议协助。如果补习班配合防疫停课，次日起10天内，按事由发生后剩余课程时数比例退还当期开班已经缴交的费用。学生如果同意，也可以补课，或者是以提供录影资料来处理。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10点，来到11774点，成交金额148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122点，23808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0点，2233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7点，291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36点，涨幅1.27%，1090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65点，2784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2点，涨幅1.35%，3218点。台北市大安区一名男子坠楼，躺在和平东路二段的人行道上，四肢挫伤，没有生命迹象。警消单位赶紧送医急救，警方封锁现场，调阅大楼监视器。男子的身份和详细事发原因还要调查。今天各地以及澎湖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和西半部山区以及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雨，金门马祖容易受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My name is Zoe. I am 5 years old. I like the movie Lion King. I want to be as brave as Mufasa. 我是 Zoe 妈妈。大脑地图的游戏学习方式让 Zoe 变得更喜欢英文了。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戴口罩你闷了吗？一起户外走走吧，白天遛小孩吃好料，晚上逛灯会，来后里消费，汽车让你开回家，后里好事有够多。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兴哲。 说过一次、两次、三次，没有说。如果能回到你爱我的时候，飞碟。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담긴 그대가 흐르세요 2:10，这里是 FM 92.1飞碟联播网，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不是你哥也不是你妹，我是乔治，好久不见，大家好吗？就算你不好，我还是不错的。今天呢，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是我来代班，因为马克玛丽他们就别提了总之他们今天不在。今天呢，有两位非常棒的人来陪我们一起度过这美好的两个小时。首先呢，我们掌声欢迎中二君。 喂，你好，是谁？ 嗨，大家好，我是中二君。有这么棒吗？ 超棒。 好， 因为你也很久没有出现在录音间里面了 对， 好，那第二位呢，我们欢迎到就是爱的迫降，降落失败，爱的坠落坠毁。 嗨，大家好， 掌声欢迎。哎，你要叫什么？ 关枪王啊。 关枪王 耶、大家好，我是关枪王，我迫降了。 你坠毁了， 走开 了。好的，第一首歌你刚刚听到没有错，就是来自那个爱的迫降的主题曲，叫做什么好像叫做 But It's But It's Destiny。 大家有，你们有看爱的迫降吗？ 没有。 对，我也没有。 那所以只有我看。哦，我们又有一位来宾了，他等一下才会加入，没关系。 好， 好，那所以这个录音间里面只有我看《爱的迫降》。 对，但是我有看片段啦。 你有看《爱的迫降》吗？我们的那个气质没有。 K 哥， 你们都没有看，那你们在给我放什么《爱的迫降》 ？不是你有看吗？你有 看 就可以讲 啊。 对啊， 可是我怕我讲一讲就爆了。 没有，你要以一个就是介绍我就没有看过人的心情去讲这部片吧， 就看你的功力了。 对啊， 好，这部片子呢，其实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推大家入坑好了。那哦，我先解释一下我们今天第一段的节目要干嘛好了。情人节快到了嘛， 对， 所以呢不免俗的要来表示一些爱。所以呢，第一个小时所有的歌都跟爱有关。什么爱呢？就是爱的什么什么，爱的什么什么。像第一首歌叫做 But It's Destiny， 它的就是爱的迫降的主题曲。现在你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叶倩文的《爱的可能》。 会不会？ 听说我们的官腔王从头到尾都会唱，他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第一个小时的歌单呢，每一首歌都是爱的什么什么开头，好不好？ Yeah. 那第二个小时呢，我们就要平衡一下，我们没有那么爱。第二个小时全部都是悲歌， 好， 我们就要来谈恨。 好， 有人在爱情当中打滚，当然也有一些人是伤心难过，在复原当中， 对， 由爱生恨的也有， 在恨里面漂流。 对对对， 是我讲得很好吧？ 真是官腔王，给你一个掌声， 真的。 对，所以呢，我们第二个小时就来谈谈你的不开心、你的伤痛， 或是那个人对你怎么了， 我们会不会大哭啊， 或是你的觉醒，不会，或是你的觉醒在爱中得到了一些体悟，好不好，那是第二个小时的事情、嗯、通常啦他们第一个小时会做上班族的五四三，嗯，五四三，对，所以呢，如果你是上班族，他们就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进来分享一下你们的喜怒哀乐。可是我又不是上班族，我没有什么跟你们好聊的。 我平常是上班族啊， 所以 我一定是上班族。 对，可是我不是啊，所以呢、啊，这个小时，如果你想要跟我们聊聊 SOHO 族的五四三，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哎，我还记得电话号码、欸。 哎、哦， 我没有讲错哎，02-23-639-955。好，如果你是 SOHO 族，自己接案子的，自己接 case 的，曾经被你的客户气死的，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或是呢，你算了，爱情的就不用打电话进来了。如果你要分享恨的东西，第二个小时。 可是你们说第一小时要聊爱吗？ 啊、小时是爱， 是我们几个要聊爱。 好好好 ，OK OK， 好了，你要 吵起来， 好吧？好吧， 对， 你要 第一小时充满恨。 你要聊爱也可以，好不好？02-23-639-955，好不好？这个小时就是开放给 SOHO 族跟在爱里面打滚的人或非人类都可以。哎、欸，我们要直接接电话吗？我们有这么随便吗？刚刚有一通哎、欸，他要挂掉了。 嗯 ，Yep， 没关系，算了。 再听一首歌啊？ 不要，我要来跟你们推坑那个、啊、 什么 《爱的迫降》。哎、欸，你有失忆症是不是？ 可以、欸，可以、啊，我马上就抽离、啊，有没有？ 好，第三首歌呢？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伍思凯《爱的钢琴手》。在《爱的钢琴手》这首歌当中呢，我就要来跟你们推坑一下《爱的迫降》，而且又不能爆雷，好难、啊。好咳咳，首先这是一部韩剧。为什么我会觉得这部韩剧会吸引我看呢？因为它的故事设定很有趣，它就是南韩跟北韩的两个人一起谈恋爱。北韩的戏已经够少了，北韩的偶像剧就是有提到北韩的偶像剧就更少。嗯，那你就会很想要看到这两个不同截然不同的文化差异的人，男女主角怎么谈恋爱？嗯、这是我第一个点。嗯，第二点呢，为什么会继续看下去？因为通常这种剧情要么就是很好，要么就是很撒狗血。嗯嗯嗯，也没错，他的剧情的确是蛮撒狗血的。嗯，但是他又不会让你觉得很讨厌，是我觉得男女主角的演技盖过了这一切，不会孙艺珍的演技盖过了所有让你会觉得肉麻跟不舒服的尴尬感。 完全认同， 非常厉害，他真的非常厉害。然后玄彬就不用讲，他放在那边什么都对了。嗯，他居然放在 Cats 也对。 有这么对吗？ 离谱了。 而且等一下关枪王说完全认同，可是他刚明明说他没有看过啊。怎么认同？ 我知道孙艺珍跟玄彬是男女主角啊。而且我本来就很喜欢孙艺珍， 孙艺珍的演技 很， 就是这么不合理的剧情在他的演技之下你都觉得 你完全不会想要质疑他， 有一种傲娇感可以盖过这一切。嗯，然后他的傲娇又让你觉得在这部戏里面蛮舒服的。嗯，不会是那种很讨人厌的霸道千金。嗯，对，所以这部戏整个连贯下来虽然有非常多不合理的地方， 反正因为是孙艺珍所以我可以，就是这种感觉。 孙艺珍跟玄彬 好 加起来 好， 因为其实以前玄彬的戏是， 对不起，我对玄彬的不太熟， 对，我也不熟， 就秘密花园啊， 是夜光奶奶比较熟， 还是要请他进来。 之前那个什么阿尔罕布拉宫的回忆， 对，那个我也有看，啊，可是我对他印象真的就是不深。嗯，所以后来这一部戏，因为他在里面演一个北韩的军人吧，所以呢，嗯，就比较木讷一点，比较沉默寡言一点，然后比较傻一点。嗯，这种角色反而很适合他。就没有那么一天到晚在耍帅，嗯，没有一天到晚跟钟瑞君一样，嗯，这样子会比较好。 我有吗？ 所以如果呢，你喜欢看一些比较不一样题材的韩剧，或是想要了解一下，比如说北韩的人民到底是怎么生活的，虽然它有一部分是在有一点过度美化了啦，嗯，但是大部分是真实的北韩人民的生活。嗯，那比较不切实际的那一面也是存在的，比如说男女主角北韩的一些男一女一男二女二，他们的优渥的生活的确也是存在，那个是北韩他们最高金字塔的那个有钱人们的生活。哦，所以就是有钱人跟没有钱人的差异我也觉得很有趣。嗯，就像我们永远想象不到北韩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嗯，可是实际上有一部分就很类似，大部分是那样子的，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好， 不然的话你们最近在看什么？ 我最近就是在看，哦，我最近看了一部美剧，我觉得蛮好看的，叫 AJ 与皇后。 你不就在我家看了第一集吗？ 是吗？我有在你家看第一集吗？ 你不是就是在 我，没有啦，我在自己家里面看的。 我说那在我家的是谁？ 我谁知道啊。对啊。 哦， 好看在哪？ 我觉得那部，因为我本来不喜欢就是变装皇后题材的那种这种美剧，因为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共鸣。可是我看了之后觉得天哪，里面那个小孩也太可爱了吧！他其实是在讲一个就是变装皇后，然后他可能因为一些事业上的因缘际会，然后可能感情受挫，然后无意间跟一个小孩相遇的故事。然后这个小女生超级可爱，因为她在里面就是很率性，然后很坦然。 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个小男生， 对， 因为他把自己打扮得很像小男生，因为他要在街头生存。 对，然后他就会解释说为什么他想要把自己打扮成男生这个样子， 跟官腔王一样。 对，就是为了在保护自己等等之类的。他们就一起踏上旅程，我觉得很好看。而且主要里面他们讲了很多美国的流行音乐文化，因为他必须要 dress code 一些，就是一些艺人啊、明星，他会装扮成很早以前的一些比较经典的艺人，或他的服装或歌曲， 雪儿 什么也有，然后什么陶丽巴顿啊、 哦、陶丽巴顿 等等之类的，他就会讲说那个时候的历史，那个时候音乐的故事是什么，其实蛮有趣的。 那官腔王最近在看什么呢？ 派， 可以把他麦关掉。 大家都不要讲话。 不行啊，会 dare， 我们就尴尬沉默。 对啊， 就是看老公有什么好。 我跟你说，对啊，其实我最近没有真的特别在看什么，都是看一些很旧很旧的剧。 看你自己的照片啊， 那真的很旧 哦，真的很旧，很有时代感的东西。 我真的 还是你最近太忙了。 不会，其实我都有在看东西。 你不会的话，为什么都不来我家找我吃饭？ 因为我最近、就是、 为什么不来打牌？ 好了好了，不要聊这种私底下事好吗？我最近就看一些很早之前的啊，像我才刚看完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我突然失 智。我让你想一下。 IU 那部叫什么？ 就什么大饭店、啊、那个叫 德鲁纳大饭店、啊。 德鲁纳，对，就慢慢 的德鲁伊大饭店变身。 德鲁纳，完全是不同东西。我看剧很慢啦，看得很慢。 你什么都很慢。来自郭书瑶《爱的抱抱》。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2:22，你听到歌曲呢，就是来自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 很经典， 非常经典， 很复古了。因为就是想到以前好像很年轻的时候。 这首歌是不是 Julia 那张专辑的、啊？Julia 好像不是 不是，那他是 是吗？ 还是唯一那一张？活字典，你怎么不讲话？ 我在搜寻。天啊，这些歌都好 K 哦！ 考什么 ？K 很好 ，K 歌的 K。 现在有这种说法？ 就是比较老派啦。 是。 我道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 哦，真的是唯一那张专辑，我的脑袋一点都没有错，我才是一本 活字典。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话说最近你有看什么动漫吗？因为有人在问 鬼灭之刃啊。 鬼灭之刃是最红啦、啊 欸。他的那个漫画出后续了吗？ 就是连载有持续在进行、啊，但是就是故事还没有到一个结束。 我有在看连载，我把它看完了。 对，我也。然 后后面我不知道他演到哪里了。 你说动画还是漫还是连载漫画吗？ 嗯， 现在就是在打大魔王啊。 又在打大啊？对啊， 对啊，现在就在打大魔王。 打完没啊？我记得 还没 啊，不能爆雷。 对 啊，这个节目什么都不能聊，奇怪哎、欸。 但是也是可以推一下坑啦，就没有看，最近可以去看，因为他们今年剧场版会上就是会上院线电影嘛，然后陆陆续续有很多。好像是暑假左右吧，台湾时间 我都老了， 也还好吧，在四个月而已。 嗯，好吧，所以有看《鬼灭之刃》的人敬请期待。哎、欸，还是今天就来疯狂的爆雷，我们就雷遍大家，会不会被骂死？ 我就会被骂死，不要好了。 可是我们两个平常都不在电台工作， 不是这样说吧？ 完全没有 SOHO 主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工作的五四三，是不是因为真的太忙了、啊？ 嗯，这首歌我觉得听起来好感伤哦。 为什么？ 因为我忽然想到，今天我有一个同事，他就刚好真的是最近失恋， 嗯， 然后这首歌 你说现在公司的同事， 对对对 对, 对 okay, okay ， 然后他就是最近就是他的那个男朋友跟他分手嘛，然后他就非常难过，然后他觉得我这么爱你、嗯，你怎么会这样子？就是说分手就分手，然后虽然对方一直想要当朋友。可是他就觉得啊，好像连当朋友都很难， 需要时间， 真的是需要时间。然后今天就是陷在一个就是情绪的深渊里面，就是非常难过。 哦，我经历过啊， 有我有看过，我有看过。 好啦，如果你现在漩涡里面的话，那不如我们休息一下，等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如果你现在漩涡里面，其实我想听听他的完整故事。 好啊， 完整版故事之后，我们再 来跟大家讲 怎么样把你从爱的漩涡里面拉出来。休息一下，进广告，等一下回来哦。就是你，我唯一爱的就是你，真的爱的就是你。 2020就看他，流行天王小贾斯汀改写流行乐史，秒冲全球冠军，暌违四年，流行天王正式回归，预告2020第一首冠军神曲，请听环球小贾斯汀最新单曲 Yummy。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Say the word on my way. Yeah, babe, yeah, babe, yeah, babe. Any night, any night. Say the word. 防疫关键时刻，用老行家燕窝打造最佳防御力。二月底前，燕窝防疫专案限时优惠，健康守护升级，0800-813-813，老行家燕窝关心您。 撼动灵魂深处的反战经典合唱作品，英国作曲家布瑞顿《战争安魂曲》，2020亚洲首演，魏武营与英国国家歌剧院跨国共同制作。 舞台布景，演员走位，英国原装登场。2月8日、3月1日在魏武营歌剧院，精彩节目套票自由选配，更多优惠，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提供。 你幸福的模样，我努力， 懂爱的人才能又见逆光的幸福， 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要多我不平凡。 王佑馨最新主打幸福的模样，华纳发行。 我是罗大佑。 请尊重，不相中，我的爱，我的人啊，天长爱不星空，不能没有。 2:29，欢迎回来飞碟联播网 FM92.1，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代班 DJ 乔治，坐在我对面是中二君。 嗨，大家好，我是中二君。 还有关枪王。 耶、大家好。 好的，接下来听到歌呢是来自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刚上段呢，我们最后分享了一下爱那个玉米啊，对不对？中二君他同事的失恋， 对。 所以他到底是怎么了？ 好，其实他们 为什么会分手？ 这一段恋情其实也蛮短暂的。他们怎么认识的呢？因为他们大概就是30几岁这样。那、因为有时候你到了一个年纪，其实你比较难认识新的朋友。那如果 等一下30几岁还好吧？ 哎、可是我很多30几岁的朋友，他们就一直觉得自己单身，好像就很难认识到新的人。 还好吧？ 真的，很多人这样。然后，但他们呢，就是因为透过脸书，可能是朋友的朋友啊，这样搭上线，开始聊天的。对，然后反正就是在1年前，他们就开始聊天见面。但是对方是在对岸，就是香港那边，他很常在对岸那边工作啊，等等之类。对方是一个女强人这样子。嗯。然后反正他们就是远距离 多强， 就是等于他就是等于是高阶主管啊，这样赚很多薪水，然后可能很常会飞来飞去， 收入很高。 我生活过得很不错，这样。 Okay, 那他在台湾，虽然他在台湾也是一个小主管，也没有， 但就没他那么厉害。 对，然后当然这也不是他们分手的主因，主因是因为他们就是飞来飞去这样的恋爱， 分隔两地。 对，然后但是因为对方其实单身蛮久，单身6年了，那他想说好， 你说女生吗？ 女生单身六年了、 oh, ，OK。 然后他就想说，那我们没关系，还是可以试试看，我们就在一起好了。Uh-huh.但是到最近，他就觉得说，我好像还是真的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比如说， 哪谁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 女生就是、 他习惯自己独处了。 对，他会觉得，你看，我可以自己规划旅行，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可能今天，我明天就要买机票去英国了， 比较自由， 我不用跟另外一个人报备，我要去，我也没有压力这样子、可是因为我那个男同事就真的很喜欢他，就是也不是因为钱或收入，就觉得我就是很喜欢你这个人啊。但是女生就觉得说，可是喜欢一个人这件事情，就是他喜欢一个人。独处这件事情也不是他可以控制的，因为他只要想到两个人的关系就觉得压力很大。 没有，他就是不爱他、 对，其实也是一种不爱，可是但他是说，可是他还是很喜欢他，想要当朋友。 没有， 可是我这个男同事就没有办法接受，他就觉得哦，他就很痛苦，这样说他这几天都处于一个情绪的超级深渊。 这个很难醒哎，因为他就是被丢掉那个啊。 对，他就说怎么会有人说不爱就不爱， 因为他本来就不爱， 但是对方表现的是没有，我们有过很好的一个回忆，我很喜欢。 狗屎啊、能讲狗屎吗？不能讲狗屎，狗的粪便也不行，不好，也不好。没有啊，那个女的从头到尾都没有在，没有要跟，没有好好要喜欢他的意思，只是觉得这个人可以当朋友。 他们交往多久啊？ 当朋友 就是到现在好像快要1年吧。然后，但是因为这个女生其实，因为但这个我同事就是这个男生，他就说没关系，你想要各种形式的在一起，我都可以接受。如果你今天只是需要我的肉体，我就这样在你旁边也没关系。就是他各种状况我都可以，只要你让我在你身边， 真的就是爱到卡 什么都好。对，他就是真的是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所以我就一直安慰他。对啊，他就说他就一直觉得只要我在你旁边，你就是。很冷漠，我很不在乎，也没有关系，我可以自己找事情做，就是我只要在你旁边。 所以就是你的同事真的很爱这个人，爱到他已经愿意 委曲求全到这种地步， 对， 所以相较之下那个女的就真的是不爱他，连喜欢都很难称得上， 对，真的是这样啊。 所以这种要醒来真的很久，因为你同事必须先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原来他真的不喜欢我。 对啊，你就是他没有认清这件事情，他一直觉得可以挽留，或是只要我在你的旁边，有一天你一定会回心转意，你还是有可能会喜欢我啊。只要我去做一些可能你很开心的事情，我让你开心，有一天我们还是可以，就是你再爱我。 好难哦， 我觉得太难了。 可是在当下真的不会醒来，真的醒不来，那就是一个漩涡， 就是需要时间，所以就是大家一直在安慰他。 这时候其实怎么安慰都不对，也他都听不进去，真的都听不进去， 就真的需要当事人自己认清这个事实，然后 一段时间过了才有办法。 对， 官场王，你有经历过这么心碎的恋爱吗？ 没有，完全没有。 你没有？ 我没有、啊、 你就是一路被呵护长大的温室花。 也不是好不好，但是有碰过，就是 温室花。 好了好了、嗯、好了 好， 但是没有像他这么卑微。因为我觉得不爱就不爱啦。 你有那么洒脱？ 我会表现得很洒脱，但是其实会自己暗地里就是难过，就是可能我一向的做法就是，当一段感情结束，我自己会给自己一段时间去为这段感情。 王喵咪，等一下，你在结婚之前 啊， 你谈了过几场恋爱？真的恋爱哦，约会不算。 四场吧。 你几岁结婚的？ 四十 要这么 detail 吗？ 他现在也还没 32吧？ 哦，那前面啊，他差不多啊，四场。 对啊。 那以伤心结尾的有几场？以伤心收尾的， 几乎都蛮伤心的啊。但是就是我就是会一个人难过那一种，就是会在对方的面前表现得很潇洒。 哦，你是潇洒小姐。 对对对对，可是会自己一个人就是伤心，但我会告诉自己，就是给自己一段时间去哀悼这段感情。 哀悼，哀悼，你又哀悼。等一下，我要给你一个掌声。 你不觉得很贴切吗？就是给自己一段时间去哀悼这段感情，然后算是我对这段感情付出的一些就是尊重吧之类的。然后过了，我就会爬出来了。 爬出来， 嗯。 说到哀悼这段感情，你知道今天我其实昨天就有建议他，因为他就是情人节要到了，他就加倍的难过。嗯、他说、啊、怎么办？情人节要到了， 哎、欸，我也经历过， 对啊， 时间点真的一模一样哎、欸，靠呀！ 然后我就提议了一个非常好的 idea， 我说哎、欸，那不然我们一起来过情人节好了。我说我们 这什么烂 idea？、啊、 我说我们就来办一个那个告别式，就是追思大会。我就准备一个 iPad， 爱情， 对，我就把他的照片就放在那个 不好吧 里面，然后放一个位置。我说我们一起来哀悼他，就当做他结束了这样， 这我觉得这会造成蛮大的。 我说希望这样可以赶快认识到说啊，好啦，这个感情真的是结束了，我不要再想他了。 你知道他要怎么样走出来最快吗？ 怎么样？ 真的就是只能立刻找到下一段恋爱， 就是认识 最快。虽然你还是会难过，但是真的是走这个方法最快。 嗯， 虽然可能会爱到不该爱的人，那就是直接跳入下一段是最快的。 但我认真打个岔好不好？就是我刚真的认真想说那个哀悼的那个什么大会哦、喔，哀、什么追思大会， 追思会 真的很不吉利。 告别式啦， 对， 告别爱情还好 啊， 對 啊， 就爱情 的 告别 是对方的照片 哎、欸，我们在私人的聚会里面这样还好吧？ 不吉利好 嗎，那你要放对方的， 你就写个爱情就好了嘛。 你到底是有多老？ 对呀、啊。 好，我们刚刚在闲聊当中呢，放罗志祥的《爱的主场秀》，现在呢放的就是蔡依林的《爱的罗曼史》。 各种海角天涯，小路相逢多不可思议，煽情爱情电影，电光火石已经天动地，浪漫有毒，总是有人写的甜蜜，不像我们为了方便凑合在一起。待我退隐江湖，淡泊名利，选一群天使，活着爱的惨烈，降临甘雨，数千夫所指，看透世字。热烈想念就是我和你，回到现实最受欢迎，进化原来是送你房子。我要的不过是小小的浪漫事。 己，只求能来到死。反正我没有价值，其实我要的不过是标准的诺曼式，从相爱到分离，常常是个潮汐。粉红色包装纸，一拆开竟然是 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 app， 有人说梨泰院的男生男主角喜欢女主角十年，但连好朋友都称不上。没错，我最近有在看梨泰院。 梨泰院很好看耶。 你也有看？梨泰院真的很好看。可是有的时候有人不喜欢那个，因为它不太像是一般的偶像剧韩剧，它是比较社会写实类的东西。 对， 但是虽然它的剧情有点不太写实，有点太衰了 真的。 可是我比较喜欢这种。然后有人就说 ，L B 就说，男女主角相识了十年，男主角很喜欢女主角，可是女主角就是还好， 嗯，对， 就是连十年了，连喜欢都称不上， 连好朋友都称不上。 然后我看到最新的一集，就是反正就有别人加入了剧情，然后就也不能爆雷， 对呀、啊，我想说我还没看新的两集，好不好？ 可是。好了，他的故事轴本来就是一集一集就会有新的人一直加入，一直加入嘛。反正就是到最后，到目前为止，男主角还是跟女主角，他算女主角吗？ 算啦，应该算啦。 好，就是连情人连喜欢都称不上。我觉得这就很明显，就跟你那个朋友很像啊。 对， 那个人可能就是那个女的，国外那个高阶主管，可能真的连喜欢都 他应该有喜欢，只是他抽离得很快，因为他比较理性。 没有，不是。 我觉得是， 或是那种喜欢只是朋友的， 那为什么要硬要在一起？ 他那时候就觉得哦，我觉得你长得也不错，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啊。 他长得不错吗？照片来看看。 你不会喜欢呐、啊？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要来评断一下嘛。 就是他们情人眼中出西施，我只能这样说。 好啦， 对啊， 这样讲也是没错。其实爱情，人家说爱情没有对错，但我真的觉得爱情有对错。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没有准备好要来谈恋爱，还是很享受一个人的话。你就不要随便出来搅和人家的感情， 嗯，别去招惹人。 对，真的是不要去招惹人呢、欸。你 可是如果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判断呢？比如说，啊，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投入一段关系了，但是后来试过之后才发现我不行，那这样算是招惹还是不算招惹？有时候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这个答案，他要试过才知道啊。 那个被他试的人不就很衰？ 嗯，对啊， 而且我觉得能够判断自己需不需要爱情这种东西，其实是很明显的。当你真的想要找，就是当你常常感觉到寂寞，你需要有一个人关心你，然后或是你想要关心别人，然后或是你会意识到你会需要这个人存在的时候，你会想要谈恋爱，这是人的本能。嗯，就是你不会常常觉得说哦，比如说像你或我或是。关枪王好了，假设我们在家里面都可以看剧怡然自得，或是偶尔打打电动，我们不会感觉到寂寞，不会感觉到空虚，那我们就可能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自己吃饭，自己看电影，干嘛都还 OK， 对，我们蛮独立的。但有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我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一个人，我想要有一个人来， 有一个伴陪， 有一个人来陪伴我的时候，这时候或许。而且不是要朋友陪哦，我不是要找兄弟们姐妹们来陪哦， 比较亲密的关系。 对，我是想要比较亲密的关系，我有点羡慕别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你就是需要爱情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判别点蛮明显的。所以如果只是说我觉得哦你好像也不错，那我们来试试看，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需要爱情，还是我只是需要交个朋友的时候，你就不要随便答应别人对你的追求。 但如果对你这个说法是成立的，但如果两个人有谈好了一个共识，我们试试看。 我跟你讲、 OK、 爱情里面的共识都不存在，不可能有共识，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绝对不一样。你对爱情有共识，我对爱情有共识，我只是妥协。所以你看到他那个同事， 我可以用各种方法，只要方法， 对啊， 方法待在你旁边。 对， 这或许对他们来说，可能如果真的达成了，你觉得那是共识？ 应该说我们可以沟通，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最后没有共识，是因为也许有一方他确立，但有一方他想要退出。 所以那个女生高阶主管啊，她就是摆明了就是。我其实就是没有想要谈恋爱，你也没有好到让我愿意把我的人生这一部分寄托给你，我来爱你，或是做一些割舍。与其就是放在天平两侧，你跟我自己，我选择我自己，因为你没有好到我可以妥协我自己。 对啦，那也不用说好这个字，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没有吸引我到我真的觉得。 我这样是不是对你的同事太狠？ 没有，我觉得那个高阶主管的条件 频率没有 太好了，所以他好到他觉得他自己可以 cover 一切了。 可是不要说条件好还是不好，就是有些条件非常好的人，就是位高权重的人，他其实面对爱情的时候，他需要的是完全你根本想象不到 的， 对不对？ 可能是他自己本身，比如说他周围的一些附属的，而不一定是他的外表，比如说他的工作呀，他的收入各方面。 但我觉得最直接就是反正喜不喜欢爱不爱就是这么简单啦，不爱了就是不爱了， 不爱就走开、 啊、也没有什么条件不条件的吧。对 啊， 对 啊， 可是如果这样子还没有准备好谈恋爱的人去搅和到别人的感情，然后别人爱上你了，你才发现说自己其实好像也没有这么需要爱的时候，别人真的会很受伤。 对，他现在就是非常非常受伤，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蛮自私的。就是你不要好像出来只是找一个乐子就伤害到别人的感情、 就是 我觉得每一段感情都要很认真的投入，对不对？怎么了吗？ 好有建设性哦。 是啊，刚刚你听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接下来呢就是要来听王心凌的《爱的天灵灵》。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其实 蛮红的。 真的吗？那我来认真听一下吗？ 好啊。 我有听过这首歌啦，我只是忘记它叫《爱的天灵灵》。刚刚呢，刚刚关窍王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多听歌啊，不要在听歌的时候在那边聊，也可以不用一直都聊天。我心想说，这就是一个谈话性节目，不然想怎样？不然去其他电台。 我想听歌。 你想听？你不是常常在听歌吗？ 好了，因为这些太 K 歌了。 这些太哦，真的很久没有去唱歌，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唱一波？ 对。 可是你很难约，因为你很忙啊。而且你又在顾着人家老公，情人节你们要怎么过？不过他不爱你了， 我只好把自己的声音念出 来。还是他要在工作中度过 秘密？ 为什么？ 对啊， 没有啦，就这样子啊，就很有我干嘛聊你啦？快点， 不是，我是主持人，那我不聊你，我聊谁？ 对啊， 也没有很多人订。 像中二君，他就要飞去国外啊。 没有啊，是下礼拜一、 哦、 情人节在台湾啊。 哦，对哦，你在我家。哦、 对对啊，对啊。 哎、欸，他在情人节要来我家。 对啊。 哎，好吧，情人节要怎么过？欢迎跟我们分享。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爱的天灵灵》。咱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等一下回来要干嘛？哦，等一下回来还是要继续聊天。因为聊太开心了，都忘记节目到哪一段了。好了，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哦。 好心情，爱的天灵灵，不管所有的好运气，就让爱闪。 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医师詹佩君。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需要居家隔离和居家检疫的民众，一定要留在家里或住宿地点，不可以外出。自己和家人都要勤洗手，不要摸眼口鼻，还有最好可以和家里其他人分房住，避免1公尺以内的接触。如果不得已需要共用家具或卫浴设备，请每日3次以漂白水消毒。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呼唤奥入赖溪的绝美冰瀑，寻觅八甲田山的震撼树冰，冬季限定暖炉列车，复古情怀赏银白雪国。长荣航空11月起每周5班直飞日本青森，请洽各大旅行社。初めて雪の旅、青森で。 从小城故事到原乡人，庄奴的词，邓丽君的动人歌声，传遍大江南北，至今不歇。书信姻缘，邓丽君与庄奴的空中交汇音乐会，实力派歌手林俊逸、王菲、方佑兴、伍思艾、高露、张玉霞真情献唱。2月21到22日，台北中山堂两厅院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就被认为无害。其实已经证实，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我拒烟，我骄傲。 我是郭书瑶。 天哪，郭书瑶的声音是这样子啊，跟爱的抱抱好不一样哦，唱腔不一样了，哇哦！欢迎回来 FM90.1 飞碟联播网，2点51分，我是乔治来代班，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我对面是， 嗨，大家好，我是钟若君， 我是官腔王， 你现在听到歌曲呢是来自曲婉婷的《爱的海洋》，刚刚说什么啊？从不敢想到想去做，哎呦，瞬间忘记 聊失恋吗？ 奇怪了，先在爱的海洋里面徜徉一下，我想一下。我只是需要一盏灯，一架钢琴，一支麦克风，身在他乡，志在远方，你的。我们的录音室又来了一位重量级的来宾，掌声欢迎陈爱丽。 爱的丽丽， 啊，我是爱丽。 哎，你的声音怎么会小成这个样子啊？ 我本来就是以中气不足著称的。 说到爱情，你是爱情的达人，对爱最有见解了。 啊、也没有哎、欸。 你的书卖得还好吗？ 减肥一直不自己拿，卖不好啊。 我没有料到会是卖不好这三个字。那你跟司仪谁卖得比较好？还是我下来 call 司仪？ 好像他应该比我好一点。 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我们下一个聊小时要聊恨的，你要来跟我们聊吗？ 这个应该中二军强项吧？ 对啊，所以我才临时改，就是聊恨。而且你知道要聊恨这种东西啊，对面这一位官腔王是帮不上忙的。他刚刚居然想要挤出一句名言来搪塞我，他说：“ 你知道他 有爱的你有什么爱对了人，每天都是情人节。” 干嘛？情人节要怎么？然后我本来想说要接说爱对了人每天都是情人节，但我担心我被他就是羞辱到一个。 大家知道我在书里面写了多少文章都是骂官腔王的？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欸。 就是觉得他善良过了头，让我觉得很恨，恨到觉得我都像很坏的人。 那你下一个小时来， 实际上是坏人。 下一个小时来骂他。 别这样，别这样，我们要爱的抱抱好吗？哦，已经结束了是不是？ 是，好的。 如果大家呢有闲钱，或是你在情人节的时候没有人爱，或是正在爱着一个你不该爱的人，欢迎呢你去买艾莉的最新出版的书，叫做《勇敢的人请小心轻放》，好不好？就去买他的书，买来不看也没关系，就放着。哎、欸，这很正常吧？就像你点了光明灯，你也不会每天去看光明灯， 或是你可以送给就是最近很受伤、很需要爱的人， 你同事， 对。 对你看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我自己这么勇敢，我都不晓得，我只是被人家重重的摔下去，爱的迫降碎了，是不是？ 这么迫降， 怎么 了？ 这样失败。 说到爱的迫降，本周就要完结了。 他是一个录音室里面唯一跟我一样有看这部戏的人，其他三个人都没看。 你们都在干嘛？ 他们在谈恋爱呀、啊。 屁 啊、哦，那个没有啊，站着那个没有。还是其实你有。好。没事，所以呢，欢迎大家去书局搜寻这本书，《勇敢的人请小心轻放》。嗯，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你不是在忙吗？好，怎样？ 我只是路过而已嘛。 很久没看到你了，好想跟你多聊聊。下个小时进来啊，不要管你家主子了。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放完之后呢，我们就要休息一下，下个小时要继续我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这首歌呢是来自大嘴巴的《爱的宣言》。如果也有爱的宣言的话呢，只要对另一半讲就好，不要昭告天下，很烦，好不好？下个小时呢，我们继续哥哥妹妹有意思哦。 的宣言，我们大声地说，你打着我，每一天让我们用力爱来感动。 Oh， 爱不是摆在眼前，乖乖待在那边。好多城市的角落等着你去发现，有没有善良，善是不是商量，是不是忘了自己怎么顺利走到了今天。哦、oh, ，你曾经说过我跟家里不很熟，哎，你曾经说过我的朋友不太多，哎，家里默默听你走，朋友爱你在村中，静下来回个头，看看爱在你的左右。 你是看着天边，手放口袋里面，好像人都 care， 扑通扑通左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又浪费了时间。我就跟他 say， 爱就要赶快表现，先跨第一步，两边有了爱的一线。点了两遍，有你有把爱的感觉，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唱了老半天，你手机 播了呗。Oh baby， 爱的宣言，我们大声地说，手拉着手，这星球让我们用笑声来推动。Oh baby， 爱的宣言，我们大声地说，你打着我，每一天让我们用力爱来感动。 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Go Unique Suzuki， 老板在吗？ 在，我全都在。Carry 假当后赛先油钱，货再多都能轻松载。本月交车再送5000元加油金，机会错过不再。Suzuki， 2020，你准备好了吗？ 你的收听是我们的骄傲， 你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一直以来，我们用心做节目， 将您的期待做到最好， 让我们的每一刻都充满欢笑， 让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希望。 不管你来自哪里， 2020不能没有你。 2020需要你的参与， 不论白天或夜晚， 请继续准时收听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唐湘龙、 萧同文、 乔尼、 林乃菁、 苏伟、 马克、 玛丽、 唐金莹、 黄子佼、 尹昕、 广宇、 Maggie、 雨欣、黄丹妮， 我们都准备好了， 和你一起2020听飞碟。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因应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大考中心计划延后大学指定科目考试日期为7月3号到5号，但是教育部还没正式公布，如果确定就是指考史上第一次受疫情影响延期。大考中心主任张茂贵现前受访时说，目前规划指考时间范围不变，但是许多高中还有大学学期上课延后到暑假期间，需要重新协调考场。大考中心今天开会，与会人士透露，会中决议一直以来都在7月1号到3号的指考延期到7月3号到5号，主要考量周六周日学校不用上课，比较容易借到考场。不过这项决议还要经过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以及教育部开会才能确定。停靠日本横滨港码头外防疫隔离的邮轮钻石公主号，截至今天上午，全船累计174人确诊武汉肺炎，台湾籍21名乘客还在船上。外交部今天指出，已经与国人取得联系，也依照需求输送药品。至于国人何时可以返国，表定隔离结束日期2月19号，但也会和日方密切联系，希望国人尽早回来。外交部说明，第一个确诊的台湾籍乘客在医院治疗好转中，先前隔离时间日期19号，但是现在全船感染情况还在检疫，日本政府也在研拟要不要逐一筛检船上超过3600名的旅客，那么隔离到期时间很可能就会调整。菲律宾发布对台旅行禁令，南韩也建议公民暂时避免台湾旅游。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指出，我们跟对岸不一样，台湾医疗体系完整，也没有社区感染。外交部正透过外交管道积极和对方沟通。执行官周志浩认为，南韩与菲律宾的决定应该也牵扯到了国家内部问题，这个部分不见得可以全然了解。菲律宾发布对台旅行禁令，卫生部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完全不回应，只说这部分由政府跨部门抗疫特别小组统一发言。菲律宾卫生部指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尊重各国决定，没有强迫实施特定国家旅游禁令。事实上，今天记者会只是一般的疫情报告，旅游禁令解除与否，可能要等那个会议讨论决定。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前任理事长陈泰正在内5名体协干部涉嫌互冠人头会员，巩固里监事改选主导权。台北地方法院今天判决5人缓刑，必须缴给公库35万到75万不等金额，案子还可上诉。教育部体育署为了开放全民参与各单项体育协会，民国106年底建制网站，好让一般民众上网登录报名，进而参与各体育团体里监事改选。但是陈泰正还有羽球协会秘书长李佑龙、网球协会秘书长刘忠兴、游泳协会前任理事长许东雄以及网球协会前任副秘书长赵安华，为了增加各自协会的预报名人数，涉嫌搜集近3000笔的个人资料输入预报名网站。资深媒体人黄月红3年前在政论节目当中批评时任法务部长邱泰三替妻子 宋富美官说回任法官，邱泰三要求限期道歉不成，自诉控告黄月红加重诽谤。台北地方法院判决黄月红拘役50天，得一颗罚金50000，但是高等法院改判无罪定谳。邱泰三另外提起刑事附带民事求偿300万元，并且登报道歉。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判决黄月红应该赔偿80万，黄月红不服上诉，高等法院认为刑事判决无罪，附带民事求偿也失去依附的法律关系，今天判决邱泰三败诉，案子还可上诉。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75点，成为2386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5点，来到2238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3点，292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67点，涨幅1.56%，1093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73点，2785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9点，涨幅1.24%，3214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10点，来到11774点，成交金额1487亿。今天各地以及澎湖大多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和西半部山区零星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哎，儿子啊，我最近收到国民年金保费缴款单，上面说我还有50000多的保费还没有缴，这样可以领老年年金吗？ 没有缴清保费，劳保局会暂行拒绝给付哦。如果没办法一次缴纳积欠的国民年金保费，可以向劳保局办理分期缴纳，经审核通过后，每月准时缴纳分期保费，就可请领相关的保险给付。 哦，那我赶快去办理保险费分期缴纳。 提醒您，保费应缴总额达新台币3000元以上，以及个人综合所得税各类所得总额合计新台币500000元以下，才可以办理分期缴纳。以一个月为一期，最多40期，各期应缴纳金额不得低于1000元。 提醒您，超过10年补缴期限的欠费，不能补缴也不计入保险年资，亦不能办理分期缴纳哦。详细内容可以向劳保局咨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我是娃娃魏如萱。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3:06，欢迎回来 FM 92.1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不是你哥，也不是你妹，我是乔治，今天来代班哦。坐在我对面的是中二君。 嗨，大家好。 哎，等一下，我没有开你麦。 嗨，大家好。 中二君，还有我们的官腔王。 嗨。 还有我们的夜光奶奶。你现在还叫夜光奶奶吗？ 对啊。 哦，还没变啊。 没有变，因为那个唱片行就是用这个名字。 哦，好的，这个小时呢，我们的歌单跟上个小时截然不同。上个小时呢，我们都在聊爱的什么，爱的不是啦，在放的歌都是爱的什么，什么爱的初体验啦，爱的罗曼史啊， 爱的可能， 爱的可能。这个小时呢，我们放的都是比较自我一点的歌曲，比如说在爱中成长过了醒了，比如说像这首歌是来自 Mariah Carey 的 Get the F Out。GTFO 意思就是滚开，对，给我滚开的意思，好不好？所以呢，这个小时我们要聊一聊，在爱中你清醒过了之后，你体悟到了哪一些爱情的真实面，或是你觉得要怎么样爱自己比较好，我才不要再陷入那个爱的漩涡。比如说像玉米刚刚提到那个同事还深陷在情伤当中，可是醒了过后你一定有一些认知是啊，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很快的认清这段感情，怎么样苏醒，然后或者是你下一段感情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爱， 我们这个小时可以来聊聊这个。所以呢，我手上呢也有一本刚刚提到的小勇敢的人请小心轻放。原本想要聊里面的东西，但是因为它字实在太多了，就每一句都是重点，所以我很难结出一个重点来，好不好？好，这个小时呢，也是如果你想要跟我们聊天的话，虽然很少人想跟我们聊天，0223639955，你欢迎你打电话进来，或是呢到我们的飞碟 app。飞碟的 APP 上面留言给我们都可以哦。 Get up out。好的，上一段呢，上一个小时呢，我们有讲到刚刚玉米提到那个他朋友的例子，就是说分手之后不谈爱情了，可不可以当朋友这件事情，其实呢一直都是一个很无解的东西。到底分手之后要多久才能当朋友，还是干脆不要当朋友，爱情能不能当朋友？我们来问一下永远活在爱情世界里面的官场王。 你跟我们太中二君吗？ 没有，他还好，他是活在动漫世界里面。 我好像没有办法哎、欸。 你没有办法？ 嗯，因为我没有办法看他爱着别人。 哦，对，这件事情很重要。 我所以我自己是坚决的反对。 所以爱过、谈过恋爱之后、 就是， 如果你们是和平分手也不行，对不对？ 我就是没有办法看他爱着别人啊。 断就是断干净， 对， 不要想要当朋友。 但会偷偷想他，这样可以吗？ 可以。 即便到现在吗？ 就 出事喽！来，我们来，即便到现在吗？ 即便到现在吗？ 我刚结巴了，就是会耶，就是那个如果真的曾经对你非常的好，你还是你就会 不想是， 就 是、我刚是破音吗？ 对， 不想是不太可能的吧？ 就是、你会想要去，就想要知道一下他的近况。 嗯， 但我这件事情我是有跟另一半讨论过的。 你说派吗？ 对呀、 啊，那派是一个可以分手之后当朋友的人吗？ 不会， 他也不行， 而且 他根本没想过这件事情， 他 太爱你了，我太爱你了，我不需要其他的朋友，我爱着你，我天天都是情人节，我好棒哦，我下班就是情人节，我上班也是情人节。 哦、 如果派是这样，我真的马上想要跟他分手哎、欸。 没有，他就是一个觉得说就过了就过了啦，对，就尊重那个逝去的情感。嗯、 天啊，你们都好成熟哦。 嗯哼。我比较不成熟啊，就是我会偷偷想念。 不会啊，我觉得想念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 但是 又不 是 又没有烦到别人， 但是想念好， 还是你想的很 detail。就是 不要这样，我有画面， 我也有画面， 不舒服， 我不能爆 再回忆了， 不能爆雷。可是就是他想的很低，想、 啊、 非常 detail， 就是哇塞，哇， 没有，就会夜深人静，当然就会稍微思考一下 你。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想的很 detail。 好了，听歌。 哦，你的想的很 detail 跟这首歌也有很好的连结。这首歌是来自 Justin Bieber Love Yourself。那星哦，那夜光奶奶呢？你是一个。问你好像不太对，因为你很少谈恋爱。 哎，什么意思啊？ 没有，应该说他的个性是跟全世界当朋友。 对啊， 感觉他就是可以当朋友的人。 他就是一个人很好的人，他没有办法，他不会怎么讲、啊， 与人为敌或是讨厌一个人，感觉好像对他来说有点难。 以对我对他的认知来说，他要是不喜欢那个人，他就尽可能的不跟他接触，他不会这样子。还是其实你是一个内心很澎湃的人，爱过我还是可以跟你继续当朋友。你有你在等一下 什么意思？ 你在结婚之前，我没有聊过你的感情生活、欸。你在结婚之前，你有谈过恋爱吗？因为我刚好有问他这一题， 有啊， 你们谈过几场恋爱在结婚之前？他是四场、 我真的很少， 八场， 屁啦，很少啊。这一段之前就一个而已， 一个， 嗯， 你只谈过就是第二次恋爱你就结婚了？ 因为我每一段恋爱都谈非常长。 你上一段是多久？ 5-6年 是 是悲剧收尾吗？ 嗯、 啊，一定是啊，都分手。 嗯， 有被伤心吗？ 没有，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和平，就是没有什么共识啊，然后也没有一定要走到结婚 哦，那你 可是因为那个是很小，很也不是很小，在大学谈的吧？就谈了五六年，结束就、嗯、就跟海王子啊，然后就谈了非常的久、 哦。那你们现在还是朋友吗？跟上一段？ 跟 前任 偶尔会联络，可是没有那么。因为应该说我前任比较就是断了就干净就干净，他也不会想要问我， 所以其实是和平分手的嘛，就是也没有所谓恨不恨的问题，也没有不爱，就是 没有 对不起对方， 而且他现在也结婚有小孩啊， 哦，那真的可以不用理他 没有，就还是脸书上是朋友，就是偶尔会关心，但是就不会说哦约出来一起玩、啊、 没有疙瘩，但是也不会那么热络。 对， 哦，那我们来问最敢爱敢恨的中二君。 我绝对没有办法变成朋友，我绝对没有办法。 嗯，以我对他认识，他可能是没有办法。 对啊， 嗯， 因为之前可能分手了，他们就会可能会回来说，哎、欸，我跟之前的前任都可以当朋友啊，可能他现在交了新的女朋友、男朋友什么之类，他们都可以一起出来见面啊，就大家都是朋友。 嗯， 我说我觉得好怪，我真的不行哎、欸。 嗯。我也觉得 而且他每一任都蛮奇怪，所以 他也没有很多任吧， 就是他自己交的，就是。 都很奇怪， 我觉得 什么是很奇怪， 因为他口味很特别啊， 屁啊、嗯嗯， 对，所以其实不做朋友也是没有道理的，嗯、因为他的每一任我大概几乎多多少少都有碰过，除非他念书的时候我没有遇过，但是他后来教的， 对啊，因为我都喜欢有点对我来说 有点 好奇心，或是有点有趣，或有点我觉得 要不然 就是 远距离 啊，对， 很远， 他很喜欢奇怪的恋爱。 对 我 他的开始都奇怪，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奇怪收尾。你觉得他们最后还会做朋友吗？应该是不会， 好像也就真的没有办法。对啊， 对， 好像猎奇经验。 讲一个这两位就是夜光奶奶跟关昌王呢，他们都没有在爱里面恨过人，他们不是一个会恨人的人。你有恨过人吗，中二君？ 有啊，就是应该不是说恨，就是讨厌好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是真的。不见得每一次都是我分手别人，可能有时候是别人分手我、嗯、 分手伤害到你。 可是我觉得 你有被伤过， 也没有到被伤。可是你被分手总是会比较难过吧？就可能是还是热恋期，或是你还是、 哦、我懂 对爱有感觉的时候、啊， 谁会不喜欢你啊？ 超烦！ 哎、欸，这句话很棒哎、欸。 谁会不喜欢你啊？你这么讨喜。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讨厌他，你就会比较容易过了自己那一关。 你是怎么样？你是在当下就讨厌他，还是事后想起来觉得他越来越想越讨厌，越可恶？ 因为我是一个不太会挽留的人，所以他可能跟我提了之后，嗯、我就会当下想说 那就。你会听他的理由吗？ 嗯，好像我也不是一个很爱问的人。 看他喜不喜欢吧。如果讲他对这个人比较喜欢的话， 我会问说啊，为什么或怎么会这样？可是 但也没听进去。 对，因为我也觉得反正好像也不重要。 问了也是白问。 对啊，我会这样觉得。 他很快就忘记了。 那如果他很直接了当的跟你讲说，我就是喜欢上别人了、 哦、我觉得这样很好，你就可以更理所当然讨厌他。 嗯，我觉得直接了当讲的人还比较潇洒、欸 啊、 在那边给你暧昧不明的人真的很烦、 啊、因为我觉得你 然后还要被抓到 之后就很快就好了。 啊，你说什么？ 就 我刚刚放空了一秒。 当你讨厌他之后很快就会好啦。 我觉得 照也、嗯、好像也没有什么。 带有负面情绪的感情总是醒得比较快。 嗯， 为什么有人盯着我看？哦、oh, ，没事，是别人。好，哎，我没有 calling 哎，要接一下吗？嗨，你好。 哎、hey, ，hello。 你好，你是谁？ 我是新竹嗨哥菜。 新竹的什么？不好意思。 嗨哥菜。 哦，嗨，你好，你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我点的歌都是嗨歌。 哦、oh, ，好。 是新竹嗨哥菜。那刚刚有两件事情，刚你们提到有个《鬼灭之刃》的卡通，对不对？ 没错，那是上个小时的事了。 这样可以补问一下吗？ 可以，当然。 我已经查出播出的时间了，可以提供一下吗？ 啊，你是说你说连载播出的时间就是动漫 的 时间吗？ 电视的是动漫。 什么时候啊？告诉我一下。 这个礼拜六晚上九点，东森电影台。 什么时候？几月几号 开始？礼拜六晚上九点。 从这礼拜开始吗？ 每个礼拜六晚上九点。 哦，好哦。 我刚刚先叫你们说《鬼灭之刃》，我马上去查了。 哇哦，感谢你耶， 行动派。 那你应该没有爱情的烦恼吗？还是你有？ 没有吗？ 你有爱情的烦恼吗？ 没有啊，没有。 哦，好吧，那就继续看《鬼灭之刃》咯，加油， 谢谢， 拜拜。 好。App 上都说长神接电话感觉会发怒，这通长神应该会暴怒。 暴怒，干嘛干嘛干嘛？ 哎、欸，维恩，你的形象是这样子啊？ 脾气真的是很不好，大家是不是认证 啊？天哪，你的形象真的是…… 我不是一个很容易真正发脾气的人。认识我的人应该 啊， 我真正发脾气是不讲话，或是直接气哭，是不是落差很大？我真正生气是会气哭的人。 对，他看起来虽然脾气不好，但他平常就只是碎念而已。 对，我只是碎念， 真的真的是不开心。 我发怒很可怕，我真正怒起来很可怕。哭的也很可怕，不要啰嗦，来听中岛雪中岛雪茄， 乱改人家名字，道歉道歉。 中岛雪茄美花，中岛美嘉雪花啦。祖都来自中岛雪茄美花，中岛美嘉啦，雪花啦。这个小时呢，我们就跟你聊一聊，就是爱的相反，可能是不爱了，可能是恨了，可能是长大了，可能是当朋友了，可能是连朋友都当不成了。接下来这首歌呢，就是非常适合在座各位百年孤寂。 有吗？ 我觉得大家都相当的独立，相当的好啊。所以就算你哦，我跟你讲哦，以前我就有深刻的体悟到一件事情，就是孤单不等于寂寞。喜欢孤单的人，他不一定觉得寂寞，这是两码子事。 对对，这真的是两码子事。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 很有共鸣。 因为我在学生时期，我本来就是个独行侠，我不是很常常跟同才们一起出去玩啊。干嘛干嘛干嘛的，所以看起来我好像在校园里面都是独来独往的。虽然我看起来很孤单，但我一点都不感觉到寂寞。这件事情中二君绝对有共鸣。 因为我可以自己玩手游，然后自己看电视。 你刚刚讲 玩手 玩手游看电视，然后我自己在房间追剧啊，看连载，我完全不会觉得寂寞。就是有时候我蛮喜欢，就是真的是一个人这样， 自己也可以怡然自得。 对， 但有一个人就是非常的不能怡然自得，然后他一定需要把时间排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满。 对， 就 干嘛呢？ 就是夜光奶奶。 而且因为你们刚才讲孤单跟寂寞这两个词一直都没有在我的人生中出现过。 你没有任何时候就没有？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怕寂寞的人哎。 没有哎，我也不怕寂寞。 你不怕寂寞？ 我不怕寂寞，我可以自己做很多事情啊。 哦，说的也是。 对，因为他自己就把事情排满了， 他实在是没有时间寂。 对，没有时间寂寞。对。 所以我刚刚就想说，寂寞不等于孤单，孤单不等于寂寞，是不是？ 对。 对，这两个词在我身上好像都没有过。 但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件事情呢？就是在奉劝大家，如果你要谈恋爱的话，你千万要分得清楚这两个词在对方身上产生的现象是什么。有一些人他非常非常的多朋友，非常的喜欢人家陪，非常非常的就是爱热闹啊干嘛，但其实他非常寂寞。爱上这种人很危险，因为不管怎么样，他都很寂寞。even 在你旁边，或是你陪着他，像是你的朋友，他现在应该就是处于很寂寞的状态。 对啊， 那爱上这种人非常危险，是你永远填不满他那个寂寞的空洞。那他就是一个喜欢，有些人是被虐性的喜欢寂寞。就是我就觉得我就是需要人陪，我就是好寂寞，快来陪我，或者你来陪我吃饭，你来陪我逛街，后你怎么都不理我干嘛的，这种人很烦。这种就是他会陷在寂寞当中。但是有一些人呢，他看起来孤单，他并不需要人陪，他不怕寂寞，他享受孤单。爱这种人呢比较好，因为他比较独立，他不会因为寂寞而对你比如说没有安全感啦，或是胡思乱想啦，他可能比较容易比较容易理智一点。这是我觉得的事情。那很多人都会觉得，以前都问我说，哎，你一个人都在那边独来独往，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会不会觉得孤，会不会觉得寂寞，还是其实你很孤单？我说我很孤单，孤单很好，陷在寂寞里面的人才可怕。 所以刚刚说分手之后还能不能当朋友的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去恨这个人，你会不会讨厌这个人。我曾经听过有人跟我讲说，哎，感情就是要好聚好散嘛，不合了也没有办法啊，就是天注定啊，那在爱情里面谁都没有对错啊。我告诉你，爱情里面就是有对错， 真的有对错、啊、 该恨一个人你就是去恨、 啊、 你就是彻底的讨厌他，绝对不要放过他。 对， 当然不是、 哦、 当然我不是要 但不用伤害他， 对，我不是 让你 去报复， 对，你摆在心里面你不喜欢他这是你个人的事情， 对对对， 你不用伤害 他，我不是 让 你去伤害别人、 啊、 或是去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举动，但是你要很清楚的分得出来喜欢跟不喜欢，我就是不喜欢你，嗯，跟我当初很喜欢你，这才对着你的对得起你的喜欢。嗯，如果你在那边当好人的话，就是真的好、啊、这个我喜欢他，可是我也没有不喜欢这个人，那个人我喜欢，这个不喜欢，你把你的喜欢跟不喜欢搞得这么模糊，其实你很对不起你喜欢的那些人或是喜欢你的人。嗯，你要把恨啊，也不用到恨了，讨厌跟喜欢分得很清楚，你才对得起你喜欢的那些人跟喜欢你的人。有好有坏嘛，你总不能把这个模糊地带弄得这么界限弄那么暧昧不明，对不对，官腔王？ 但我认为每一个人个性真的都不一样啊，有些人就是常常处于灰色地带， 比如说 这么痛苦、啊、 对，所以我才叫大家不要那么痛苦，就是你要分得出来， 这是个性的问题， 个性嘛，学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笨蛋长大的。 讨厌或恨过对方，其实 不要讲恨，讨厌 好，讨厌我有哎、欸，其实我这样想想回想真的有过哎、欸， 你有讨厌过谁？ 就是某一任 电台人吗？ 不是啦， 说来听听。 分手的时候就一度有一点就是很气他， 对， 就觉得为什么他会丢下我这样子，嗯、就是会就是我们不是应该就是一家人了吗？为什么他会就是放开我的手这样子、嗯？有这种比较偏执的想法。 可是有些人在事过境迁之后，就会用一些合理的东西去包装当时他对你的不好，然后久了之后就觉得说，哦，其实好像当初是我自己把事情看得太重了，好像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啊，是我把情绪放太大了，没有、就是，他就是对你这么坏，他就是自私，嗯，不管什么时候自私人还是自私。 不过还好，这些都过去了，现在想又觉得幸好他放开我的手。 他也不这么想 啊，然后 你害到我， 放不开啊！ 这首歌来自郭顶的《凄美地》，你就是一个凄美地。等一下听过广告之后休息一下，再回来继续我们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普世间啊，就是世间们世间世人世间 世间 都觉得我很难相处哎、欸，普遍不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我很难相处。 我觉得如果今天真的是跟你没有那么熟或不够了解你，真的会觉得你真的超级难相处。 你的形象不是易怒、 哦、对，就是 难 相 处、 啊、 真的吗？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还没有那么了解你，所以会觉得啊，你好像是很拍到顶，但其实你只是 等一下好好讲、啊、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没有易怒， 或者是你只是不喜欢一些不聪明的做法跟决定，你不是难相处，你只觉得有更好的做法，为什么你不这样不那样，你们要这样 啊？那是以前的我， 其实 现我 现 在已经懒得管很多事情了，现在懒得不 是太有自己的想法， 对 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会觉得你难相处，可能就某一部分会觉得啊，你好像真的是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哦，我想起来了，其实我难相处一点就是我真的很讨厌笨蛋， 跟对啊，就是做法不一样， 决策不了事情的人我很受不了、嗯、这不是大家都不喜欢的人吗？不喜欢的样， 但有些人有愿意花多一点耐心去接受这样的人啊。 比如说 就是有耐心的人、啊、 你吗？ 对啊。 好，我举个例好了，就是我们在群组里面有一次有一天我们就是群组的朋友要约吃饭，大概有五个人、嗯、然后约吃饭呢，因为有一个朋友他要回上海去工作了，所以他说哎，某天某比如说假设二月十四号我们可不可以约吃饭，然后大概他问完之后大概要隔一两个小时才会陆陆续续有人会说嗯好啊好啊干嘛，就是可以啊不行啊或怎样的，然后再过大概三四个小时哎都没有下文，然后再隔一天，然后也没有人要讨论要吃什么，到了当天然后大家才说哎，那要吃什么，大概过三四个小时主揪人也不回复，然后直接说随便啊你们开心我都好，然后再过一两个小时我就从头到尾看到那个讯息，我想说天啊你们做事也太没有效率了吧，再隔两个小时就要吃晚餐，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决定要吃什么，嗯，到底 想不想吃？ 对， 这个时候通常就是如果软烂的一群人，大家随便啦。可是因为你就是比较会严肃看待这件事，你就觉得那我们现在到底是怎样，要不要吃或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从内湖到市区要很久， 对， 而且这种假日的时间你不先定好位置， 啊、 你怎么 对啊？ 谁要在那边跟你排队排一两个小时吃饭，神经病哦！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一般人可能觉得好算了，可能约不成你就觉得算了。可是你就觉得我们为什么都约了，然后还要这样，所以你就会开始有点不开心。 所以你不会吗？ 我会觉得那就算了、啊、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回就算了， 可是那个人就要回上海了，我们一年只见到一次面了，就已经是这么重要的见面了， 那就是我会自己约他说哎，那我们自己出去吃，去哪里吃， 而且约的人明明就是要去上海的那个人，他还没有很在乎这事，这才更令火大， 这也蛮麻烦的。 对，可是呢近几年我就越来越对这种事情慢慢的看淡，想说随便你们，所以呢难搞却不难相处，我觉得我越来越好相处，但是难搞的点还是蛮多的。 没有人要否认呢、啊 。好吧，这首歌呢来自李玟的《地久夜》。 再也无处可躲，满身 我好寂寞。 好，喂，要说什么我又忘了。 怎么每次一开麦就忘了？ 哎，开麦真的是一个脑袋会瞬间断电。我要讲什么啊？哦，我要讲这个，就是刚刚说，难搞跟那个好相处不小好，对，好不好相处是一件事情的。那在爱情里面，你到底是不是要当一个难搞的人，还是当一个很好妥协的人，很容易配合对方的人？以前我会觉得，我其实是那种被虐的人。不是那个意思。 哪一个 有画面？ 不是那一种。我是说，我是那种很容易迎合对方的人，很难想象吧？我如果脾气这么大，或者是我那么难搞的话，其实我是很为对方着想，跟随时随地为对方好的人。以前是这样觉得，而导致于我很难把自己心里面的跟对方不相同的意见讲出来，或是把自己不愉快的事情讲出来，我根本就很讨厌吵架的一个人。可是久了之后，你会觉得哦，一直把自己塑造成一种我可以都配合你啊，我就觉得我自己跟你就是很合得来什么什么的。可是久了之后，直到最近几年人长大了，我才渐渐的从身边的朋友意识到说，其实把自己面心里面的话讲出来，跟对方起了摩擦或是讨论 even 是吵架，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虽然但对我来说其实是很难。像你是最容易吵架的人。 我有吗？其实你刚刚在说，我一直不知道我是好相处还不好相处。 其实我觉得会把话讲出来讨论，跟就是有什么不爽都讲出来的人，其实是好相处的人。像我这种人才是真的难相处，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我到底在不在意这件事情。 你不说的、 我以前不会说，我以前根本就，因为我是一个很怕起争执的人，我很怕吵架。 可是我现在看你不是这样啊。 我上一段感情你看五六年哦，中间为什么每一次都可以没事，都是轩然大波，后来又没事。其实我是一个很能忍耐跟很能为对方着想，为对方好， even 那个人不 OK 或那个人做了很讨厌的事情。可是其实这样子不好，但我所以很羡慕那种很洒脱就可以说，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好啊，你怎么这样子啊，或干嘛干嘛，我觉得怎样，像差点又把他名字讲出来。像中二君就是蛮容易把这种负面情绪讲出口的， 因为我觉得藏不住啊。 藏不住很棒。 就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真的觉得我现在就真的是不开心，我没有办法藏。 那你会沟通到什么地步？ 就沟通到我觉得我讲完了，那你听不听随便，但我觉得至少我讲出来了，那我就会做我自己的事情了。对， 好棒。 这样比较好吗？ 这样比较好。 有、 这样子比较好，因为对方就会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如果对方都摸不清你的话，他其实久了之后也会对你失去兴趣。所以大家都对黄玉敏好也是。 我只是想要了解说他的跟对方表达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口气。 他就是这个死样子啊。 什么意思？ 我就是不喜欢这样子啊，要听不听随便你啊，反正我已经讲了，你不改是你家的事情。他就这样啊。如果他稍微不想要伤害别人一点，他说我跟你讲，这样我真的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好，就是他在孬种的时候会这样子，但他不孬的时候他就是蛮摆态度的。 突然觉得你好像蛮了解我的。 我真的很了解你。这首歌呢来自顺子， It's gonna be alright。 如果怎么了官腔王，你有要说什么吗？ 没有 我只是想要，就是以前的我可能会像你一样，就是闷着不说妥协。可是现在我会说，我们可以聊一聊吗？ 我也没有办法讲出口我们可以聊一聊吗。 我会，而且我就说我是喜欢双向沟通的人。 我以为你喜欢双性恋。 就是我可以，就是我现在的我就是会尽极力的表达我的想法。 你不觉得那一句话讲出来压力就变很大吗？我们要聊一聊。 不会啊， 我 have to talk。 不会，但是我觉得至少我表达了，我让你知道我的想法了，而不是我闷着你不知道，然后你事后怪我说我又没讲。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 我觉得你们三个都很容易沟通这种信息，因为你们的语气都蛮和缓的。我只要开会说我们是要谈一谈，就好像要吵架。大家都好像觉得我要开始怎么了。 因为你看起来蛮严肃的，就是当你在说我们需要谈一谈这件事的时候， 那就真的出事了。可所以我不太敢讲这种话，我自己压力会非常非常大，因为其实我没有要吵架的意思。 不会，但反而是我的另一半，他比较不想沟通，他觉得没什么事。 可能不知道要对，有时候我会觉得没什么事。 是吗？但其实我心里有很多事，所以需要好好聊聊。 那是因为你比较烦。好，别想太多，好不好？这首歌是顺子 It's gonna be alright。 如果呢你在爱情里面有什么烦恼，或是你跟我一样原本是一个很俗辣很喜欢迎合对方的人，

好，谢谢你哦。 好，谢谢，拜拜， 拜拜。 思念的手，再给我一天我就回来，等假期过完我就醒过来，把心事摊开，再热带去曝晒，我看不开就可能只跟鸟一辈子谈爱，当我已确认你不存在，我就会甘心承认 好，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张若涵的张若凡的赤道上有只根鸟。我是乔治，今天很高兴来代班，哥哥妹妹有意思，也很谢谢对面的三位陪我聊天了两个小时。 不客气， 谢谢大家。 好，有人说常常可以常来代班吧，那也要他们常常出国我才有办法。我就是想说好啦，有机会的话我会再回电台玩的，好不好？那我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要说什么。没有，都在讲垃圾话。嗯，好，很闲耶，大家怎么会这么闲呢？下个小时是谁的节目呢？ 桃子晚报。 天哪，是桃子姐的节目啊。如果你收音机没有关的话，就继续听吧。 当然不能关呢、啊，要一直放。 对，好不好？好，那就在这首歌的当中跟大家说声午安， 预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不要， 随便。 预祝大家情人节餐厅都订得到位置。 好， 这样好不好？就算你是一个人，你也订得到位置。 希望我们那天也吃得到饭，这样 吃得到吧？ 吃得到吧？ 你又要跟我吃饭吗？ 我们不直接去你家吃吗？ 你不是中午就来了吗？ 对， 哦，不是你煮给我们吃吗？ 对啊，你不是要煮？ 我很忙哎、欸，天哪！好了， 两个强盗朋友 这首歌送给你们，是来自平井坚的《轻闭双眼》。不管你有没有爱人，适当时候都要轻闭双眼哦。再见。